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了。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来到客厅板块。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之前的客厅板块关于咖啡的话题，欢迎一下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月川。 对，也不知道上次干嘛去了，反正就，是好久不见了。 偷个懒，喝个咖啡。 哎，你俩是？作为联合创始人可以联合偷懒是吧？ 轮流偷懒、 哎、对，就是联合起来对付我的感觉啊，就是我永远不知道是联合创始人到底是哪一位来上节目，总之了就是说，哎，今天 每周都有惊喜， 哎，今天到底谁想偷懒呢？不知道。嗯，今天呢，总之了，今天是另外一位偷懒了，月川跟我们来聊一聊咖啡师的日常。 对呀、啊，大家不是很 挺好奇哎、嗯？而且我跟 Miko 和月川我都说，我说最近我还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发现了，咖啡师作为一个职业，他必然就会有一些职业的要求啊。比方说我们进入到咖啡师这个行当里边，哎，有一些基础的要求，有一些等级要求。哦，现在有一些小朋友， 对， 哦，开始。就跟练那个跆拳道黑带黄带一样啊、 哎、兴趣培养， 哎，开始进入到我们咖啡师这个领域当中，说我们也要成为里面的这个体验者之一， 对， 拿个资质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低龄化咖啡师低龄化 没有，其实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那种培训机构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咖啡师还是一个大家还挺向往的事儿，觉得可以拉个花啊，然后做杯咖啡呀、啊所以就对，这次我在咖啡展也看到有小朋友，还、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拉个小熊啊， 对对对，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兴趣培养的方向是吧、 哦、 嗯，也挺好的，陶冶一下情操、哎、给父母做一杯好喝的咖啡， 我觉得挺好。 唱歌跳舞当然也是兴趣爱好的一个方向， 对对对， 但、可能有些父母觉得太传统了， 我觉得 想新意一点， 对，我觉得是现在可能小朋友们有很多那种可以蹦蹦跳跳的场合，反而需要稍微安静一点啊，稳重一点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事儿吧，大概，是不是？ 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相信说完了以后也会有人想要去体验一下， 对， 今天在微博上面我们开放了体验的机会，想要体验 周末可以来找我， 要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才可以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就会看到今天我说的那条直播帖，聊咖啡师的日常，还可以直接报名，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浮云酱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嗯，你最近也是偷懒没有听节目吧，说一回来就听到了咖啡。嗯，对呀、啊、我们在周二呢每个月都会有咖啡的一个主题啊，所以真的是好久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了。金达人说咖啡体验也是一种享受啊。嗯， 是。 嗯，还有人说了平时上班啊就只能喝喝速溶咖啡，周末感觉可以约朋友去体验一次咖啡师的生活。 嗯， 说说喝速溶的事儿吧。 哎，速溶就算了吧。我以后能屏蔽掉速溶的话题吗？ 你不要这样，你看人家就是上班的时候就只能喝速溶。 哎，但是我还挺感兴趣星巴克和雀巢的合作，所以我回去研究一下，咱们可以说一期。 一定要说这两个品牌的名字吗？ 我错了，此处没有广告。 我管他们合不合作，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就是，嗯， 那怎么了？巨头和巨头之间总是会有一些很神奇的联姻。 啊、他们要干嘛呢？ 那些服装品牌还动不动的啊，联手一个自己我们认为跟它的调性不匹配的很 low 的品牌呢？ 对，什么辣酱？ 对呀、啊，那所以 辣酱去了时装周， 所以就是他们互相看对方谁比谁更 low 还不一定呢。 啊，也对啊， 对， 所以就 他们的、啊、对，他们能够看对眼儿也不习惯， 难道不会被带坏品质吗？就好不容易还有一个可选的商业咖啡。嗯， 他的冷萃都是那样做的了，有什么好不容易可选的、 哦、 啊，说说速溶，因为我们之前呢就是月川之所以想屏蔽掉速溶，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精品咖啡的从业者，他是很 对 不乐意大家喝速溶的。 对，不提倡大家喝，真的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而且它真的它的咖啡本身它的含量很少，它是咖啡提取物、 嗯、 然后也没有奶、 嗯， 它是植脂末嘛、 嗯、 所以其实 我们上一期也讲到过， 对，没有任何营养物质，然后口感呢它就是个饮料，那如果大家是说想要喝点饮料的话也 OK 了。 嗯 但它其实真的也不是咖啡， 可是它喝饮料我感觉真的还不如白水里滴两滴蜂蜜来的健康、 哎、 为什么要喝那个饮料？ 咖啡味的呀。 你对身体健康无益的咖啡味的饮料为什么要喝？ 对、啊、 就喝一个碳酸饮料是一回事儿吧，我觉得对身体的 就反正都一样，都不太好。 嗯糖分又高，然后有一些代谢不出去的脂肪。嗯 啊，这个很可怕。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就代谢不出去。 对，说到减肥这件事儿，大家应该就会、 啊、对，就第一与你的身体健康无益啊、 嗯、 没有益处，第二呢还会导致脂肪的一些堆积，而且你代谢不出去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就是、 所以要喝这个咖啡味儿的饮料就好像不值当了吧，喝速溶。 对，其实现在咖啡的选择已经很多了，包括现在商业咖啡，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包括去看咖啡展，觉得整个咖啡行业的这个发展还是因为毕竟中国市场大嘛，发展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有点过激了、 嗯、 就是发展的太快，但它其实的市场的需求量并没有行业看起来那么兴旺。对， 所以这两年我们也会陆续的看到一些商业的咖啡馆包括连锁店的消失嘛。 对, 对， 比方说那个某某陪你之类 的。对对对，那韩国咖啡就更甭说，那还不如喝速溶的。 你不要这样，我在韩国的大街上还是可以看到某某陪你的。 对，但他们其实是那种我觉得像小甜品店或者说是小饮料店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韩国还是更注重甜品店。 对对对， 这件事情虽然满大街都是咖啡店，但是 对，它只是甜品店顺便卖咖啡。我觉得 对，在口感上面更好像这是为了搭配甜品而存在的一个饮料而已啊。 对对对对， 小小超说刚打开收音机听你们聊得好开心，我错过了什么？没关系啊，你目前什么都没有错过。我们还没有开始聊正题， 都没有进入正题， 悲剧，聊了前一分钟还没有开始聊正题。为什么不聊正题的原因是 我们心酸的日常。 我还是很想跟大家说，就是与其喝速溶不如喝挂耳包。 对， 这件事情是我每一次聊到咖啡主题都要跟大家来吐血推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喝速溶无非是因为它快速嘛。 对，就可能也有人会觉得它好喝，觉得香，觉得有甜味儿 啊 之类的。 但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挂耳包。挂耳包呢，一方面是第一肯定是对你的身体没有什么不会存留一些代谢不出去的东西。 对对对 对、对身体的健康没有影响。第二是它真的也很速啊，就是速度的速， 而且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香气、 可能你真的开始，因为其实我们有喝茶的习惯嘛，中国人有很喝茶的习惯，然后可能现在大家开始慢慢品酒，你如果能喝到那里面的那些果香味儿啊，酸甜的口感啊，那你就去试一试单品咖啡或者挂耳包之类的那种黑咖啡产品，就你也能喝到很有意思的香气和味道层次。 嗯，重点是时间真的很快啊。 对， 我是一个 很方便 很喜欢赖床的人，但是工作日的上午早餐挂耳包是我的首选。 对， 就是因为它真的不占用我任何的时间。 对啊，连夏夏老师这么忙的公众人物都觉得挂耳包非常方便。 好了，这个话题 over。 想跟你聊聊你们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就被一个话题给噎死回去，再也没有办法翻身的。 真的是很方便，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你其实拿出来都很方便。 大家是这样啊，还这个Monica Apple 还在不死心的问我们，速溶黑咖啡也是提取物吗？不健康吗？还是只有三合一不好？ 是这样，你只要看到速溶两个字，它就是提取物。 对， 不别管它是单品黑的几合一什么什么 ，anyway， 它就是提取物。 对， 因为它要做成速溶包，它就只能 对。其实咖啡粉是不溶于水的。它只有萃取物质，我们其实萃取出来的是咖啡液嘛。那你想速溶就完全就溶在水里面了。 对啊，你一倒进去什么都没有。 对，它其实是萃取颗粒。 嗯，好，就是这个，就不死心嘛，就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喝到健康？当然有啦，不死心的方法不就是刚才我推荐的挂耳包吗？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来点图看一看啊，下方的链接可以点开了解一下。就是真的就是撕开倒水没了。 对， 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比速溶多了一个动作，就是扔掉这个挂耳包的动作。 对， 因为它是在用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豆子磨成的粉去萃取它。 对，对 啊，所以这些萃取物它不溶于水，当然它就你要扔掉这个挂耳包。 你最后那个咖啡粉是会留下的，它不会随着你冲水就化没有了。它还是会在那个滤袋里面。 哎。啊，多一个动作，好吧，去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要吐血推荐了啊。好啊，这个还有人感觉说微博里边越来越多大咖咖啡元素啊，除了有品鉴交流，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消费理念，认同吗？ 嗯，我觉得， 大咖， 那蓝色的那个是吗？ 对，不知道呀，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指的说是，就是一些商业连锁的咖啡店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微博里面呈现广告吗？ 对，我觉得一方面广告 slogan 吧，那是肯定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有讲过，说精品咖啡学现在已经变到咖啡美学。它其实是一种包括第三空间的消费呀，包括一种生活态度，包括其实我们节目不也是乐享生活吗？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去追求一种更纯粹的，或者说，很忙碌的工作当中，我们找一个时间坐下来休息，喝一杯好的咖啡，其实这就是生活态度啊。 但是我们节目之所以会请精品咖啡的创始人来聊，联合创始人来聊，也是因为我个人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可能是过了那个看广告的年纪，就小时候十几岁可能就是 对对对， 哇，丝滑般的感受，就觉得速溶简直了啊！是这样，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完全被广告所蒙蔽的这个年纪了，所以现在我会比较理性的来看待广告。你想要传递这个生活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理念是否就和你的产品划等号，这个是在我心里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对 啊，你可以传递这个喝咖啡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 对， 但是我依然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广阔的咖啡市场去选择一个真正健康和适合我的。 对， 不是说你说你提出这个概念好了，那只有你的品牌符合这个概念， 就理性消费的典范。 哎，对，你看，好，还有人说了，咖啡师一定是热爱咖啡从事这个职业的，对吗？ 热爱是一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天其实想聊的事儿，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对咖啡师的有误解，就是不是说你站在那儿拉花，然后做一个美美的什么郁金香桃心儿，那个就是咖啡师。其实他真的有一个咖啡理念在里面，就刚才你说的，包括很多这些广告在讲的我们的那种态度。其实咖啡它是，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我们会去学它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喝红酒，但 但是我们喝红酒，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瓶整装的红酒。 嗯， 你不可能去咖啡庄园参与它的采摘酿造，这个都不太可能。 嗯， 但是我们咖啡来讲，它是可以全程参与的。我从拿到生豆，包括我选择这个生豆，我们做杯测的时候，我们选了这个豆子，嗯，然后拿到生豆回来，我们要挑。我讲过手挑嘛，会挑那些瑕疵豆出去， 嗯， 然后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不断的试它的，我们叫烘焙曲线， 嗯， 它会有不同的烘焙的方式，然后带出它各种不同的味道，然后这又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过程，那很有意思， 嗯， 然后再到它变成了豆子，我们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再用不同的萃取方式去冲。 嗯， 手冲就更有意思了嘛，你可以随便调节它的味道，包括我们在做意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拉花然后端给你们的那个过程，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之前，我们每一次每一批豆子来了之后，我们都要去调磨，根据这一批豆子的烘焙度去调这个磨的粗细度， 嗯， 然后调好了之后再去量粉的量，然后再去调咖啡机的水量， 嗯， 和蒸汽温度，然后才是我再去萃取咖啡拉花这个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就可能你喝的每一杯咖啡， 嗯， 就名言嘛，就是全世界没有两杯完全一样的咖啡， 嗯， 就是它永远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它永远是有变化的。 嗯，商业咖啡的贡献当然就是让这个没有两杯一样的咖啡尽量的做的一样， 对，一致性更好一点， 哎， 但是也完全不一样，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啊，不可能完全复制说跟那个流水线上面生产出来的，这也是咖啡的一个魅力了。 对， 咖啡师肯定是热爱然后想要变成一个职业，当然了现在我们也会在一些咖啡店里面看到一些咖啡师或者一些员工， 嗯， 他的首要当然还是说我拥有一个工作， 对， 我以此为先为前提，但是咖啡师的日常，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热爱，而且中间会有很多很复杂的过程我们都没有看到，不要只看到拉花的美美的好不好，人家辛苦的时候，我们在下半时段呢把这个辛苦的部分也跟大家讲一讲，当然了说到怎么挑豆子呀，哎，怎么去研磨它呀，大家想要体验咖啡师的日常可以在微博上面继续的来给我们留言预约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半点十点半钟之后乐享生活继续跟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聊聊咖啡师的日常，微博可以跟我们聊天。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十五，检测篇，舌尖上的精灵舞者。在山西杏花村，我有幸见到了一位白酒品酒师，同时也是汾酒集团检测中心的主任。冬天的山西寒风凛冽，能够品尝到那种冰冷的味道。当我慕名走进汾酒集团技术中心时，王主任的热情与微笑把冬日的寒冷一扫而光，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王主任正在组织一场内部品品会，工作台上有九只贴着编号的高脚杯，杯里盛有酿酒，还有一瓶用来漱口的纯净水。王主任端起其中的一个杯子晃一晃，放在眼前仔细地观察着，专注的目光似乎要穿透酒杯，他在观其色，然后酒杯倾斜45度，细细地嗅闻，停顿了大约10秒钟，他在闻其香。这时酒体轻轻入口，调动了舌头，让酒在整个口腔弥漫开来，细心品尝回味着，喉管微微一动，咽了下去，他在品其味。王主任拿起笔来，在表格上写下品鉴评语，那专注极致的神情犹如进入无人之境。他用纯净水漱漱口，进行下一个品鉴。九个样品酒全部品完之后，把能够做出定评的酒样放在一旁，没有定评的酒样重新品评，等到所有酒样 全部定品之后，时间已经过去90分钟。这样的筛选之法很费时，但是却是最有效的。我发现王主任在写品鉴评语的时候，有的酒样是一挥而就，有的酒样却需要仔细揣摩每一个用字，往往几分钟没有写下一个字的评语，神情中有咀嚼沉思，追求精准，更多的是兴奋。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走过去问问详情。王主任说，最困难的是明明知道什么口感风格，却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形容，这让我们很苦恼。就要我们既有系统精细的专业技能知识，又要有高超的悟性。一说起品酒，王主任总是这样意犹未尽。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于是就问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衣着打扮。王主任笑笑说，白酒品酒师这个职业与其他职业都不同，对人的要求特别高，比如带香气的东西不能用，包括香水、化妆品等，平常吃饭只能以清淡为主，必须远离噪音和有异味的地方，感冒不能吃药，只能接受物理性的治疗，怕影响嗅觉和味觉器官等等。听完王主任的故事，我这个涉世未深的文字记录者多少明白了什么是天道酬勤，天道酬吃，这其中的道理确实值得玩味。冥冥之中我们有了这样的感悟，优秀品酒师的境界就是在不厌其烦的极致经验中寻找和定格一刹那的永恒。而一瓶传奇美酒的诞生，往往与品酒师的精湛技艺、心性感悟、品行态度和精神情怀密不可分。他们把品酒这一技术工种演绎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了一门高深优雅的品酒艺术，其中的道理无非是用心精研而已。多年的精心钻研，品酒艺术臻于完美，锻造了一个个超凡脱俗的舌尖上的精灵舞者。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 爽不爽？ 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圆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万。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活泼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0万整金，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 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色，他滴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时段乐享生活继续在周二的固定单元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板块，来跟大家聊一聊咖啡师的日常。欢迎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 Hello， 月川，你不要这么温柔，做你自己好吗？ 好吧。 咖啡师的日常上半段呢，其实还是被大家就是问各种关于速溶咖啡的问题给打断了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认真真的聊一聊咖啡师的日常。提醒大家，今天在微博上面，当然了，关于咖啡的任何问题你们都可以提，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想聊日常你们就不许提其他的问题啊，没有问题可以问。另外呢，说真的想了解说速溶就不能喝了吗？我要跟月川面对面的问一下这个问题，可以来我们的微博上面报名体验的活动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体验内容，还有下方的链接，大家可以点进去了解一下。当然你说我想更详细的了解，我就想跟月川面对面的了解一下啊，可以在微博给我们留言来报名体验就好了。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咖啡师的这个职业的门槛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门槛来讲就是你的技术，因为其实拉花或者说是再往前它比如我们打奶泡啊，或者说咖啡的萃取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虽然现在机器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这种意式的一般欧美啊会流行这种意式咖啡嘛，它是用那种意式咖啡机来萃取。那其实现在有那种就是超级贵的机器，然后它的那种稳定性已经非常好了，它出的咖啡液的浓度然后加上打奶泡的绵密程度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手工的技巧，就是我要学习怎么把奶泡打得绵密，没有过多的空气，然后又不会打得太发，就是正好适合的一个奶泡的浓度， 然后再去融到咖啡液里面，怎么去拉花，拉花也是要技巧的嘛。 嗯，当然了，这个我周围有朋友就是纯粹的是个人喜好，在家里面拉花 练习这个。 今天跟我说，哎呀，我终于拉成了一个小太阳，看 小太阳 啊，光在哪儿呢？ 对，就对，但拉花其实会取决于你之前的咖啡的浓缩咖啡的萃取，以及奶泡的打发程度，所以这个还是真的要有技巧的。 我想问的门槛是说，我们会有专门的。类似于说啊，我说主持人的门槛在哪儿 ？OK，那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试， 对对对 啊，那你要拿到这个资质的证，或者是我会有一些学习的机构啊，你可以去学习，然后之后你会有一个结业的这样的，所以国际上面对于咖啡师的认可，它是大家是统一标准了吗？ 其实现在应该算是统一吧，就是精品咖啡师来讲，之前是有，我有说过欧洲精品咖啡协会和美国的精品咖啡协会，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应该他们两个合并了，就是变成了一个精品咖啡的认证的机构。但是其实好像咱们国家有自己的职业资格认证，就是好像跟你们主持人是一样的，他有各种什么一级咖啡师、二级咖啡师之类的，就是应该也是有那种，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那种职业培训体系嘛，就是类似那种也是国家承认学历的那种，他会有，好像跟国际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那这个学习的时长大约会是多少个？ 这个 你看潜水嘛，他会有哎。当你实践过多少个小时之后，你可以考我的最低级， 对对对对 啊！当你实践过多少个小时之后，那咖啡师会不会也是按照你实践的这个时长来给出一个？ 理论上当然是。 那些小朋友们， 对，就是我们讲，其实咖啡它是有一个系统的嘛，它是一个体系。那我们从上半段已经讲过，就是它从生豆的选择开始，然后烘焙呀，然后再研磨，再制作咖啡，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体系。我觉得这个理念可能是需要，真的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学习和领悟的，包括你要喝过很多不同品种的豆子，或者说这一只豆子你要烘焙出不同的味道，你才能说啊，我是了解咖啡，或者我了解这只豆子的。但是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嘛，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的国内咖啡市场有点过激发展，所以会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商业培训机构，他们是有速成的这种发证的。这个据我所知是有的，对， 任何行业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混入一些这样的问题。 对，有可能刚才我说拉花，如果说你只学拉花的话，我相信如果手不是很笨的人，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应该能拉成型。对， 这个成型是比多复杂的一个花型。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事儿。就是你花型，我们基础花型就三种嘛，就是桃心、郁金香还有叶子，其实就是正推反推两种，对，两种手势。 怎么办？听起来我周末得去体验一下。 对啊，来吧。 就是郁金香还是叶子呢？对，这个我相信很多人想要报名体验咖啡师的日常，上来都会跟你说来， 对对对对， 直接教我拉花。 我觉得可能是从咖啡，是从拉花开始，大家会对咖啡感兴趣，因为确实你喝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好好， 哎，对，很有意思，然后会觉得说，哎，咖啡师，你会点跟我在家冲咖啡不一样的东西， 好吧？那么注重形式感吗？ 对对，非常的。 哎，但是你说我能再说一个特别解嗨的事情吗？就是我师傅其实，因为我师傅是一个精品咖啡师嘛，然后怎么讲呢？他是非常不推崇拉花的。就是他的理念就是好喝的咖啡一定拉不出花，这个是真的。 哎，这个我们要作为咖啡师的日常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这个就是咖啡油脂。就是如果你想要拉花的话，那你油脂一定要够厚够饱满。但是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咖啡油脂是不健康的。 对，我们喝这个精品咖啡的时候，或者是挂耳包的时候，还会建议大家滤一下。 对，是要尽量减低油脂的萃取。 但是为了拉出好看的花儿，就不得不 对它意识萃取的方法就是高温高压，那就是瞬间把所有能萃取出来的物质全部都萃取出来。那油脂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油一定要、 这个叫 油一定要很饱满，是吧？ 对对，这个教大家一个技巧，大家看这个咖啡油脂的时候，尤其是可能你们去外面咖啡店点美式的时候，他们是用意式咖啡加水的方式做嘛，然后你就看它上来之后这个油脂是什么样的，如果它不是结块的，它比较平均，然后薄薄的一层，没有那种虎斑，我们叫就是老虎身上那种花纹，如果没有那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阿拉比卡。如果有那种结块的油，或者说是那种老虎的花纹的那种，你就尽量不要喝了，它就是罗布斯塔。 哦， 对，就也就是我说， 就豆子不太好。 对，用来做浓缩咖啡的那一种，对，就不健康。 而且多数的多数的商业咖啡了，也会混入这个。 对，现在好像应该好一点， 好一些， 就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应该好一些了。 会有一些阿拉比卡的豆了，但是，哎，刚才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对， 没有拉花的情况下， 对， 怎么来分辨说？ 拉花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的油脂颜色是不是均匀， 那个， 然后有没有块状的那种。 哎，我观察过，就是它拉花就到最后，因为它会化掉嘛。 对， 对， 如果你不马上喝，它会化掉。 对， 它化掉的这个过程会呈现那一块一块的。 对，那 我观察过， 就应该是不好的。 哦， 就它，但是它也不会完全化掉，它只是说奶泡可能就是空气慢慢出来了之后，会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绵密了。对，会变得比较粗糙。 然后不管是拉花还是没有拉花，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它这上面一层油脂的这个状况， 包括颜色是不是过深。如果过深的话，肯定就是这个豆子的烘焙度非常非常深。或者是放很久 啊，明白， 放出油那种，对， 都吸出油了自己。好，这个油脂它要比较均匀， 对 啊，然后比较薄薄的一层，然后又就是不会结块吧，就是 对， 比较 流动性相对好， 连结在一起的，说明你喝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那么陈年的感觉， 对，相对新鲜， 就这，你们现在问的问题啊，我真的，左旋肉碱咖啡是咖啡吗？它只是一种减肥产品吧？ 对，我觉得 应该是一种减肥产品 啊！我去帮你们体验一下试试，回来告诉你。 但是前面因为加了这么多的附加的这个形容词，我觉得以我个人啊不专业的判断，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话，我觉得它九成以上不是，不是，它可能连速溶的那个提取物可能都不一定是，或者是给了一点速溶，类似于速溶的颗粒。 对，我觉得它应该也是那种。就是咖啡饮料或者说减肥产品， 因为它更重点在于前面四个字，好不好？这是它的，哎，对，是它的重点。好了，有人说了，拉花是重点吗？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真的不 care 更喜欢一杯本色咖或者是分层咖。说是分层咖，分层咖 加冰， 不是有一些分层咖其实靠奶泡啊， 还是得加冰。 就奶泡再加冰， 对，就是所有的分层你们就记住，精髓一定就是加冰 啊。好了，这个今天偷懒的这一位啊，既然有人报名了，你能不能就直接回复他啊？还非要他在你们的官方微博下面留言，人家留两遍不一定能找着，你就直接回复他怎么联系你就好了。大家想要报名来体验这个咖啡师的日常，可以在微博上面联系我们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直接留言说我要报名就好了。说调制咖啡杯子对咖啡的喜爱。 杯子， 杯子决定味道。 杯子杯型会影响到，如果说 什么叫杯子对咖啡的喜爱，你的杯子还有情感啊？说我不喜欢这款咖啡，你是这意思吗？说能不能，是这样。好，咖啡师先来说说杯型决定味道的问题，让他再调整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可以补充发给我们。 杯型。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在喝不同的咖啡调配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杯子的形状，比如说摩卡会用那种锥形杯，然后或者马克杯，然后卡布会用那种比较圆肚的那种，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这样，就是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形状，然后我们在拉花的时候，这也是配合拉花技巧的，或者说是配合像一般摩卡都是要画 就是他拉出一个基础的花之后，在上面挤了巧克力酱之后再画。 嗯 啊、嗯，然后，对吧？可能是这样。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让他补充一下提问。 补充一下、嗯， 对，因为我觉得杯子不决定味道。嗯，就是按他的提问的话，因为其实杯型我自己的体验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影响，但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它不能叫决定嘛。 其实拉花都不决定味道， 对，它不取决于就这件事情啊。 它只要你的咖啡和奶的比例是固定的 啊、 嗯。其实 你说什么决定味道？豆子决定味道呀， 对，豆子和奶， 对，决定了味道。 当然还有手艺，这就是咖啡师的存在的意义。 哦，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啊，这个手艺，当然我们知道熟能生巧这件事情，嗯、手艺的偏差到底会给这杯咖啡的口感偏差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啊？ 真的是非常大， 天差地别吗？ 对，天差地别。 会特别难喝吗？ 会。 不是，给我描述一下这难喝的感觉吧。 我没有做过难喝的，所以我 肯定喝过难喝的呀，真是你这个人。 嗯，如果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豆、同样的牛奶的基础上，那首先你萃取，我刚才讲很复杂嘛，就是你这个我调这个磨，然后它的粗细度。当然，如果在所有我都调好的情况下，我也有喝过，就可能面试其他咖啡师的时候喝过，那可能对，就是压制。就是你可以看微博上面的图， 嗯， 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基本上就是做一杯意式咖啡的一个萃取的过程。那其实你看第二章，它那个粉饼是要压得非常平的，而且在那个槽线之下， 嗯， 旁边还不能沾咖啡粉。这个首先这个就是第一个技巧， 嗯， 然后我们学的时候是说，你手四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五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时候，要是16磅的重量，嗯。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手感问题。我们之前是会用磅秤来感受这个16磅到底是多少， 嗯， 然后压这个粉，它的这个紧实度就刚好， 嗯， 然后压出来的这个咖啡液的，包括我说油脂啊，然后整个的浓度啊，它会影响到它浓度的，有的可能压不好或者压偏了，它就会变得比较稀， 嗯， 或者味道比较不平均，嗯 嗯， 然后就是打奶沫的过程也是，有的人会打的温度比较低， 嗯， 有的人会打的奶沫和奶融合度不好，会分离，就是你可能、嗯、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判断它有没有打好的，一个是你喝到的时候的温度，85度嘛，这个之前也说过，还有就是它，溶解的，就你们可能觉得叫溶解，但是我们讲叫分离，奶和咖啡分离会不会很快？ 嗯， 如果它很快就变成了上面是奶底下是咖啡的话，那就是证明它奶沫和整个的手法都不好，就它的融合程度不好、 哦、这个和奶或者是咖啡本身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手法导致的，这个 对会分层、 这个、分层过快、 嗯、对， 哦， 就你喝一般可能你喝一杯意式差不多半个小时、 嗯、 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它只要不会分层，那就证明它的咖啡师的手法非常好， 嗯， 因为拉花也是分两段，第一段是先融合然后再做那个花型， 嗯，你看这个咖啡师的手法决定了味道，嗯，至少反正月川他一直都说他自己没有给人做过特别难喝的咖啡，所以在他作为一个咖啡师初级阶段的时候，我也没有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做出过难喝的咖啡。 我初级阶段也没有很难喝，就是还是豆子和奶决定了一切，就是我学的时候我师傅用的豆子就很好， 豆子奶到第三步才是咖啡师的手艺， 是口感、 哦、 其实是、嗯、 哦，这个 味道已经固定了，但是其实你整个的口感和你整个过程当中这一杯的体验、嗯、 你知道我们听众里边也有跟我一样好奇的，说那忒难喝的咖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速溶啊， 对，没有，如果说意式的话，就是你喝的时候你第一口感觉特别苦， 嗯， 就是嗯，因为我的咖啡你喝过吗，就入口的时候它是甜的、 嗯、对 它不会是一下喝下啊怎么那么苦， 嗯， 然后扎舌头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奶沫如果不绵密的话，你就会有很明显的那种空气感，就是奶沫在嘴里的时候那种空气感、 嗯、就第一下下去觉得特别苦， 对， 这已经算是 就很 忒难喝的咖啡的里面比较高的级别了哈、啊、然后还有一种描述，我记得以前也是一位听众描述的，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咖啡 就喝这些喝下去，他觉得有点拉他的舌头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扎舌头那个 啊。这个是就是咖啡豆 发霉豆嘛？ 是由这个造成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些不太负责任的咖啡店里面会有这种突然一瞬间会有这种难喝的感觉， 或者过热过凉其实都不好，就是你喝第一口的时候感觉它的温度是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又不烫的那种是最好的。 嗯， 也有人会把奶打得特别热。我也喝过那种，就是我天哪。 听起来我们不是像讲咖啡师的日常，还是在吐槽， 也没有 吐槽不专业的， 你问我这个话题 不好喝的咖啡和吐槽。 对， 就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说啊，你们咖啡师从早上八点开始你们都干些什么呢啊，这个日常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来细数了。但是想要继续的说，那我就跟月川面对面了解一下你们的日常的工作吧。其实让大家体验一下咖啡师，不单单是说教你们拉花或者让你们体验这个拉花的感觉，更多的是我们从识别豆子的好坏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让大家感受到说，哦，我喝到一杯好喝的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精品咖啡的咖啡，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啊？何为精品， 或者说你怎么去判定啊，我今天到的这个咖啡馆或者我买的这个咖啡是不是就是精品咖啡，或者说他有没有在用心做咖啡。 有人想知道图一里面流出来的是调制加过奶的咖啡成品吗？ 没有，这个就是咖啡粉萃取出来的浓缩咖啡。这个 就是这个颜色这个质感的， 对，它其实是有油的，你看它那个白色其实是油 哦， 然后你 它那个滑动感是油， 对，然后它放到杯子里一会儿它就会分层，就是咖啡就会沉淀下去，然后油脂就会浮上来。 好，这个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反正我们每个月周二的客厅板块都会涉及到咖啡的主题啊，是不是咖啡师的日常，还是去吐槽一些难喝的咖啡呢，都可以聊的，没有关系啊。我已经看到大家的报名帖啦，我们下了节目以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直接在微博里面联系你们回复你们，所以注意查看你们的私信好不好，各位同学啊，想要继续报名的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了解一些详情然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感谢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还有要跟我们电波那一头今天偷懒的那位创始人打个招呼啊，在说听节目呢， 组织大家体验吧。 对，这个活儿交给你了啊，就记在小本本上好吗？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十点再见喽。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